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要再接再厉，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好，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让广大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栗战书主持召开座谈会，围绕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要全面有效实施法律，推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一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二是保障农产品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是提高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四是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五是加强村容村貌建设；六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七是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八是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栗战书考察了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中国天眼运行等情况，听取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及人大工作情况介绍。栗战书说，贵州近年的发展变化是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一个缩影。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贵州，多次考察贵州，发表重要讲话，帮助贵州理清发展思路，指明发展方向，增强发展信心，亲自领导推动贵州开启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的撕下了绝对贫困的标签。在新征程上，贵州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为根本、最为持久、最为强大的动力源泉，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做好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栗战书还就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工作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做好政府债务审查监督工作。栗战书参观了邓恩铭烈士纪念馆、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今天的走进乡村看小康，就和大家一起去看看各地是如何依托特色资源打造富民产业。 每到周末，福建沙县的余邦村就会迎来大批游客，在村里的小吃街上，手打扁肉、拌面、芋饺等特色小吃让游客们赞不绝口。 这边有很多地道的小吃啊，就带着小孩子过来尝一下。 不错，味道蛮好的。 余邦村是典型的丘陵地带，八山一水一分田，地少人多，资源稀缺。上世纪90年代，当地的村民最早离开沙县经营小吃，正因如此，余邦村也被称为沙县小吃第一村。近年来，余邦村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决定发展特色小吃游，还专门在村里打造了一条寻根追味美食街。在外经营了20多年沙县小吃的余和传看到了机会，立即回到村里开启了一家小吃店。 我们叫美丽乡村，做起来就旅游区，做起来顾客也来了很多，在家门口也可以赚钱了。 从走南闯北做小吃到回乡创业做旅游，在余邦村大家还依托沙县小吃打造全产业链条。余广清是余邦村第一批外出做小吃的村民，如今他回到村里建起了合作社，把村里不多的土地重新整合起来发展种植业。 那所以我的想法呢，就是要整合利用起来，我们就种植这沙县小吃配料优质米吧。 现在余广清的合作社已有150多名社员，共发展槟榔芋、胡萝卜等小吃原配料种植面积2000多亩，年产值超2000万元。同样立足小吃发展特色产业的还有广西柳州的百乐村，种植螺蛳粉所需的竹笋超过4500亩。宁夏彭阳县通过种植百合花和杏树，绿了荒山，更富了百姓。江苏张家港的永联村通过发展精品果蔬，去年村里农旅收入超过5亿元。动人的旋律，活力的现场。河北武强县的周窝村依托管弦乐器生产基地打造音乐小镇，吸引了大批游客。浙江德清洛舍镇建成了完整的钢琴产业链，带动当地6个村走上共同致富道路。天津静海区的四档口中村有桐木管乐器制造企业34家，年产值达到3亿元。每周会有音乐学院的专业老师来给孩子们上课，周末村民们还会聚在一起相互学习，切磋技艺。 大家的生活也从制造乐器到今天的享受音乐。 依托着我们乐器的产业，我们村呢正在规划着旅游发展的新思路。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建立非常专业的音乐厅，到时候还会吸引很多的旅游者到我们这里来旅游。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很好的政策，我们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您介绍万里归来矢志报国的科学家，101岁的陆元九。 运载火箭、载人飞船、人造卫星都必须装备可以在任何地方、不依赖任何环境、不受任何干扰的惯性导航系统。在中国，这一尖端领域的探路者就是陆元九。1945年，25岁的陆元九赴美留学，获得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工作的他毅然辞职，一心要回到故土报效祖国。 就是还是有个中国人，我是个中国人。 陆元九与家人历经艰辛，终于在1956年踏上回国之路。 过了卢沟桥到这边那一段，时间几分钟。但是从一个世界走到另外一个世界，我那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回国，什么叫祖国。 作为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的开拓者之一，陆元九最先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创造性地运用自动控制观点和方法对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进行论述，为两弹一星工程及航天重大工程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1982年12月，陆元九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来，在许多航天项目的评审和成果鉴定以及故障分析的关键时刻，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12年的嘛，12年91岁了。你转动稳定性，你看这不同笔记的公式推导分析。 陆元九与新中国第一批科技工作者的踏路拓荒，点燃了中国航天的烽火，也镌刻下接续奋斗的坐标。 7月16号是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杨洪波进驻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第30天。在轨飞行一个月以来，空间站组合体稳定运行，航天员身体和精神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陆续展开。 7月16号当天，3名航天员的工作从早上8点钟开始。上午4个小时的工作完成了对载人飞船的巡检、空气中微量元素的收集。下午2点，航天员重点进行了环控升保系统、二氧化碳去除装置等设备的更换。晚上6点左右，3名航天员准时吃上了晚饭。 现在是7月16号的晚上7点多钟，此时此刻，从我身后的大屏幕上，3名航天员正在聚精会神地收看新闻联播节目。从他们进入天河核心舱之后，地面会定时地给他们送去新闻节目，这也是他们获取地面信息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收看完电视节目之后，按照计划，航天员刘伯明骑上了太空自行车，潘洪波在太空跑台上锻炼，而聂海胜正在和地面通话，沟通当天工作的完成情况以及第二天的工作计划。 他们的身体的疲劳啊、睡眠，包括整个这个进食饮水啊、整个身体代谢的情况、营养的状况、健康的状况，经过我们的综合评估啊，是非常的好的。 今天，航天员开始佩戴心率节律记录装置，这是航天医学领域空间实验的一项内容。中国空间站首次应用了人系统研究机柜，共形成了49个空间实验项目。神舟12号将完成14项实验。 这14个项目呢，我们瞄准了3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任务需求，支持发展先进的技术，做技术储备来支撑任务。第二呢，就是瞄准前沿，获得新的发现、新的探索。第三呢，就是我们不断的积累长期飞行的积累数据。 航天员进驻一个月以来，各系统相互协同完成了交会对接、推进剂补加、航天员出舱等任务，在轨验证了大型组合体控制、组装建造以及舱外维修等关键技术。 目前呢，这个空间站组合体状况正常，姿态稳定，空间站的能源平衡。 我们也规划了航天员第二次出舱， 以及航天器撤离等任务。通过这些任务，对空间站建造和运营所使用的关键技术进行进一步的确认和验证。 今天上午，中国乒乓球队成员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公寓集结，经过简短的出征仪式之后，集体乘车前往首都机场。很多球迷来到现场为国乒队员送行。 第一还是安全嘛，就是能平安的归来，然后第二还是希望他们在赛场上能发挥出更好的成绩。 这里是日本成田国际机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第二批成员，中国女子足球队、中国乒乓球队、赛艇队和射箭队的成员刚刚抵达这里，正式踏上东京奥运会的征程。 本届奥运会上，中国乒乓球队共派出四名男队员和四名女队员参加，向男单、女单、男团、女团和混双五枚金牌发起冲击。中国女足共有22名运动员，他们抵达后将前往宫城仙台备战小组赛。此外，中国射击队共6名选手参赛，中国赛艇队共30名运动员出征奥运赛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7月16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7月16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538例。截至7月1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亿3762万3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第14届全运会和第11届残运会暨第8届特奥会圣火采集仪式今天在陕西延安举行。本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将首次采用两火合一的火炬传递方式，以不忘初心、传递梦想为主题的火炬传递活动将于8月16号到9月12号在三秦大地展开。全国首家经最高法批准设立的地方劳动法庭苏州劳动法庭16号揭牌成立，将在劳动类案件审判机制改革和体系化建设上进行探索，加强劳动类案件审理的专业化程度，特别是针对互联网经济下的新型劳动业态、用工方式等展开司法研究。全球建筑规模最大的天文馆上海天文馆今天开馆，主展区分家园、宇宙、征程三个部分，面积达3.8万平方米。开馆仪式上，由嫦娥五号带回的9毫克珍贵月壤样品被封装在水晶球中，入驻征程展区。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华北、黄淮、贵州等地出现较强降雨，在安徽淮南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地区积水，福江、重庆潼南段超警戒水位1米，当地及时组织群众转移。未来3天，广东沿海、福建东南部沿海等地多分散性降雨，局地有大到暴雨，需注意防范。第31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昨晚开幕，本届啤酒节为期24天，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款品牌啤酒参加，期间还将组织国际交流、经贸展示等400多场活动。央视新闻频道明天上午10点播出《走进乡村看小康》大型直播特别节目第4期《科技助力富农家》。记者来到湖南、云南、安徽、四川、江西、湖北、重庆的乡村，走进种苗繁育基地、柑橘种植基地，带你领略一项项农业新科技如何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富了农民，兴了乡村。 欧洲多地洪灾仍在持续，截至17号，洪灾在德国已造成135人死亡，多人失踪，在比利时也造成了20人死亡。 德国媒体用百年一遇、前所未有等词汇来形容此次肆虐德国西部的洪灾。在重灾区，大量建筑被淹，多地铁路、公路和河流运输中断，通信不畅，受断电影响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居民家园被毁。在法兰克福附近，一所房屋被洪水整体冲走，还有多地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险情。 当地时间16号晚，北威州海因斯贝格县的一座大坝决堤，附近约700人被转移，疏散工作还在持续。在与德国相邻的比利时，洪水造成112个市镇受灾，数千民众被迫疏散，约4万居民家中断电。在受灾严重的佩平斯特市，当地媒体采访市长时，抓拍到市长身后一座房屋的一面墙体轰然倒塌，屋内的家具和其他物品落入洪水中，屋内人员匆忙爬上屋顶逃生。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努利斯16号表示，近日德国和比利时两天的降雨量相当于往常两个月的降雨量，波罗的海芬兰湾水域的温度则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他呼吁各国加快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1,865,5968例，死亡病例406,7517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405万，死亡病例超过60.8万。16号新增病例77438例，为4月中旬以来的新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美50个州及华盛顿特区过去7天的日均病例增长率比前一周高出10%，其中38个州增长超50%。由于新增感染病例和住院人数激增，加州洛杉矶县本周末开始恢复室内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的强制规定。此外，美国目前的日均新增疫苗接种人数比上周下降了13%。欧洲疾控中心16号发布报告称，欧洲地区的新增病例比上周增长64.3%，未来几周新增病例及死亡病例都将呈大幅上涨的趋势。英国16号报告单日新增病例51870例，达到1月中旬以来的新高。英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533万例。据日本媒体17号报道，东京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410例，连续第4天超1000例。东京奥组委17号确认，东京奥运村在每日筛查中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表示，为防止泄露个人隐私，不会透露患者的国籍信息。根据东京奥组委的统计，目前共检测出45例与奥运会相关的确诊病例。日本奥运大臣丸川珠代16号表示，已有来自92个国家和地区的4561名海外代表团成员抵达日本各奥运赛前集训地。按照东京奥组委发布的防疫手册，所有海外奥运代表团成员抵达日本后，均需每天接受一次核酸检测。16号是联合国通过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开始日，当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广岛参加奥林匹克休战纪念活动。一名广岛核爆中的幸存者在发言中反思战争，并呼吁青年一代珍视和平。 日本因为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失去了1940年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的机会。年轻的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残酷。我作为老一辈，希望日本不要再重蹈覆辙。 再来看国际快讯。 欧盟统计局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欧盟1至5月从中国进口商品1746亿欧元，同比增长17.6%；向中国出口商品925亿欧元，同比增长21.9%。在欧中商品贸易继续实现双向增长的同时，中国也保持了作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高温和干旱天气下，目前美国西部有约70处山火仍在肆虐，主要集中在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等地。其中最大的一场山火位于俄勒冈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交界地区，过火面积已超过976平方公里，烧毁了上百座房屋，并危及约5000座建筑。目前这场山火只有约7%受控，并有可能和另一场山火合并。当地官员认为，该山火要到11月底才能完全被控制住。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